ChinesePod.com 我下星期去夏威夷。 是吗？那里有好几个岛，你都会去吗？ 我会去两个。 听说那里的海滩很漂亮，浪很高。 是的，冲浪很好。 一定很好玩。